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1997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充满了期待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当中，香港终于回归到了祖国的怀抱，众多位华语乐坛的音乐人都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而在电影方面，这一年也同样有着诸多的成就，甲方乙方开创了内地电影贺岁片的市场，张艺谋尝试着全新的风格，推出了有话好好说。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回味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乘坐着娱乐大篷车，我们回到了1997年，在这一年当中，第五代电影导演冯小刚、张艺谋都拿出了自己的上乘的作品。尤其是冯小刚，他导演的《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内地电影的贺岁片，在1997年年底上映了。下面呢，我们就先走进电影当中，重温其中的精彩片段。 阿依土拉公主是阿斯卡拉亲王唯一的女儿。阿斯卡拉亲王在世界亿万富翁排名第17位。有一天， 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听着呀，阿依土拉公主正式召会我国外交部，请求与你共进晚餐，席间可能会向你求婚。 都惊动政府了？ 我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这一邀请，但不批准你和她结婚。 那我要是乐意呢？ 阿依土拉公主是有主的。 我有请柬，请请了，请柬 拿下！哎，干什么？这干什么？这我 如何啊，同志？ 拉到园子里喂狗。 我有请柬，这土拉公主让我来的，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叫道。 给我有对请柬，我吃饭。 公主殿下，您的仆人打扰您了。 公主，我们刚刚抓到一个贼，正要献给公主喂您的狗。 不，杀了我的狗喂他。 不，公主，这不是，这 是我们公主请来的贵宾，还不快把人放下来！ 回去再跟你算账，让你受惊了。 你就是那什么土拉啊，告诉你，我这委屈受大了。 就是些势利小人，希望我没有扫了你的兴。 我能不扫兴啊？ 餐厅伺候。 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呀，你怎么就看上我呢？咱们见都没见过， 算命的先生说，咱俩有姻缘，我很幸运的。 我不是在做梦吧？ 从今天以后，咱俩要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不能见面，我需要时间了结自己的事情。愿意等我吗？ 愿意，等十年我也愿意。 葡萄， 葡萄，啊，葡萄！ 人家好感动哟。为了我，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哦。 放心，为了你，我也活一结实。 哦耶！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影片《甲方乙方》的精彩片段了。那作为冯小刚自编自导的第一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也是成功的创下了当年电影票房最高纪录。据说冯小刚最初的想法是根据社会热点创作一个下岗女工的剧本，但是却迟迟不能完成。没想到下岗女工没写出来，却写出了《好梦一日游》这样一个公司。同样在这一年推出作品的还有这位大导演张艺谋，他导演的《有话好好说》是一部非常轻松的城市荒诞轻喜剧，节奏明快，通过简单的吵架冲突发展到一个荒诞不经的境地的故事，表现了人在社会上难免有些矛盾冲突。而《有话好好说》不但是有效解决冲突的良好准则，也是共建社会和谐良方的主题。但是观众们对这部电影却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张艺谋在该片当中的尝试令人觉得耳目一新，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了全新的创造，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张艺谋模仿奥利弗斯通的《天生杀人狂》和王家卫的《堕落天使》的失败之作。下面呢，我们就再走进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吧。 哎，你这谁嗓门大？ 大哥，大不大家具啊？ 谁嗓门大？你这 小哥子，小哥子，他嗓门大，经常来了都是他喊了。 你嗓门大？ 大中， 我给你找个活，到前面帮我喊个人，行吗？ 中， 一块钱一声，50声。 中， 啊，你试试，我看你嗓门有多大，大声。 警察来了！ 大哥，还喊啥呀？ 这还喊这句， 已经喊5遍了， 是吗？那你就加一句，叫叫安红，我想你想的是睡不着觉。 走。 安红，我想你想的想睡觉。 不是想睡觉，是睡不着觉。 不是想睡觉，是睡不着觉。 走，你给我小声练妙听。 安红。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 对，睡不着觉，5遍。 南红，我想你想的想睡觉。 你诚心捣乱吗？你睡觉不睡觉，你分不清楚，怎么那么流氓，老想睡觉？不喊了，这就你就随便想着喊吧。 我哪知道喊啥呀？ 你怎么就那么笨呢？你就不能顺着这意思发挥一下吗？往下喊， 他不是我笨呢，是你这个词儿他没弄明白，要不你写在纸上，我找他念，你看咋样？ 老成，你先今儿给我喊这句，明儿我把那想的词儿都写纸上，你给我念，先喊这句，别停着， 还是喊睡觉这句？ 对，睡不着觉这句， 对，睡不着觉。南红，我睡不着觉。 就这么喊吧。 我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我睡不着。 疼，别让谁碰着人，把脑袋伸出来瞅瞅。 看不了我嘞，再来一份。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怀旧之旅，一同来回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些经典娱乐作品。而在1996年的9月，京九铁路完成了修建工作，并且开始了试运行，这可是中国交通方面的一项大的突破。为了纪念这项伟大的成就，1997年春晚上，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了相声《京九演义》，就是讲述铁路工人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修建京九铁路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听其中的片段。 那你说说你们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我们京九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哦， 我哪弄钱去？ 同志们，大伙儿放心啊，不单发钱， 对， 而且咱们放假三天， 干什么？ 喝他个一醉方休。 我 怎么先到会计呢？ 我说，你别说了，同志，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啊， 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庆祝会。 那你说的什么？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你说的什么？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供来。 啊？ 就这个了。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你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我这不是演绎吗？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我呀，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相声《京九演义》当中的精彩片段。同样在这一年，香港回归了祖国怀抱，这也是全国上下举国欢庆的盛事。众多位音乐人纷纷以香港回归为主题创作了大量的歌曲，这些歌曲也是在1997年被传唱一时。大家熟悉的就有于静演唱的《香港别来无恙》，群星演唱的歌曲《1997永恒的爱》，以及吴倩莲、毛宁对唱的《365里路》，都是当年流传一时的经典。很多香港地区的歌手也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之情。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上半段旅行马上就要暂告一段落了。送上群星演唱的歌曲《公元1997》，我走进你。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Joy， 稍后见。 100年前，我眼睁睁地看你离去。100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去我对你的思念，一次次呼唤你，我的1997年。100年前，我眼睁睁地看你离去。100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沧海变桑田，抹不去我。 曾经有过的长长黑夜。

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遇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春的绿色披上新装，当明天到来的时刻，悄悄不一定那轻柔的呼吸，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酒吧，来吧吧，来吧吧，相约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响在耳边的正是王菲和那英带来的歌曲《相约酒吧》。在1998年，有一件大事件牵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那就是那年夏天的特大洪水。正所谓人定胜天，或许很多朋友都还记得在那年的那些感人的照片、感人的场景。年轻的战士顶着太阳的暴晒，扛着沙袋穿梭在大坝之间，百姓们在官兵的救助下逃离了洪水的魔掌。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首感动了无数人的歌曲传唱了出来，这就是《为了谁》。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旅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祖海和童铁心合唱的公益歌曲《为了谁》。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调员坨坨，还有我们的制作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一把裹满枯腿，海水洗头一杯， 我不知道你是谁，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 满腔热血烫出青春无悔，望穿 转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